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位艺术大师的故事，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要说起全球拍卖史上最贵的几幅画，第一名是达芬奇的救世主，第二名是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这拍卖价格第三和第四高的作品就都是出自这一位画家之手。不过这位画家年纪轻轻，不到36岁就去世了，他的一生只开过一次画展，而且刚展出几个小时就被警察喊停了。这位画家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世人的认可，尽管如此，当年的他就是毕加索亦敌亦友的竞争对手，而如今的他则是全球艺术品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就是20世纪初法国巴黎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从2015年到2018年的3年时间里，来自一位画家的两幅作品拍卖成交价都超过了1.5亿美元。他就是意大利画家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2015年，莫迪里阿尼的画作《斜躺的裸女》以1.7亿美元，也就是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成为当时全球艺术品拍卖记录中第二贵的作品。买家是来自咱们中国的收藏家刘义谦。今年5月，莫迪里阿尼另一幅画作《向左侧卧的裸女》再次买卖，最终成交价又超过了1.5亿美元。苏富比拍卖行的负责人就说了，莫迪里阿尼现在已经加入了艺术市场的终极俱乐部，价值1.5亿美元，他是唯一两次打破了这个天花板的艺术家。生前作品无人问津，死后却声名鹊起，作品价格不断飙升，如今又成为了全球博物馆和个人藏家竞相收藏的热门。莫迪里阿尼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1884年的7月12号出生于意大利，今天恰好是他134周年的诞辰纪念日。他生在一个犹太贵族家庭，父亲来自富有的银行家族，母亲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后裔。莫迪里阿尼从小体弱多病，14岁就休学在家读书，母亲发现了他的绘画才能，从此让他跟随一位意大利当地的画家学习。后来他又先后就读于威尼斯美术学院和佛罗伦萨美术学院。21岁的时候，莫迪里阿尼到了巴黎，从此开始了一段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生活。莫迪里阿尼身材不高，但是长得相貌堂堂，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刚到巴黎的时候，莫迪里阿尼搞的是雕塑创作，后来逐渐转入绘画。他以诗人的气质和雕塑家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他优雅的谈吐，良好的家教，为他吸引来了一票的朋友。然而没过多久，他的个性、穿着、举止和习惯就彻底改变了，从一个优雅的意大利人变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法国人。那个时候巴黎的艺术家们都非常前卫，莫迪里阿尼一开始只是抱着尝试的姿态入乡随俗，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觉着必须抛开曾经安逸的生活和传统的价值观，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莫迪里阿尼 在巴黎染上了酗酒和吸毒的恶习，再加上他狂傲的个性，完全不懂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那些评论家、策展人和收藏家。他只为自己喜欢的朋友画肖像，对那些不了解他艺术的有钱人往往不以为然，甚至是当面取笑和拒绝。莫迪利阿尼几乎卖不出画去，生活没有着落，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改浪子本性，酒精、毒品和女人一个都不能少，完全是一副自取灭亡的架势。莫迪利阿尼16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那个时候这种病被称为是白色瘟疫，致死率非常高。肺结核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让他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病菌从肺部开始慢慢侵略全身，最终免疫系统全面崩坏，不到36岁他就穷困潦倒地死去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意大利著名画家莫迪里阿尼的故事。如果您曾经看过他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很多画都是画的女人像，这些女人的身材比例跟正常人不太一样，脖子特别修长，而且还常常没有画眼睛，在眼睛的位置是一片黑色的空洞，带着一丝诡异和忧郁的气质。之前咱们也说到，莫迪利阿尼虽然长得不高，但是相貌俊秀，而且带着一股贵族气质，非常受人喜爱。他到巴黎之后吸引了一帮的朋友，而吸引的更多的是情人。在众多女人之中，莫迪利阿尼对两个女人用情最深，第一位就是来自南非的英国女诗人碧翠丝·黑斯廷斯。1914年，比莫迪年长五岁的碧翠丝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女人阅读广泛，能懂得真正的才华，而且直言不讳。不过他们两个在酒后经常争吵，而且吵得十分激烈，甚至是凶狠的厮打。外人看着不成体统，但人家自己却乐在其中。这对情侣在巴黎的艺术圈逐渐变得臭名昭著，碧翠丝既是莫迪的缪斯，也是他的魔鬼。1914年到1916年之间，莫迪里尼为碧翠丝画了15幅肖像和无数的素描。碧翠丝是真心钦佩莫迪的才华，希望能把他从每况愈下的酗酒中拯救出来，但他发现这真的很难。在共同生活了两年之后，碧翠丝投入了另一位意大利雕塑家的怀抱，把伤痛永远留给了莫迪利阿尼。虽然莫迪一心想要自我毁灭，但他还是在拼命作画，画画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稳定的元素。1917年，莫迪利阿尼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位爱人，珍妮·海伯特。珍妮比莫迪小14岁，当时只有19岁。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既聪明又有主见，给了莫迪很多帮助。珍妮很崇拜莫迪，为他作画当模特。莫迪喝醉了，他还要负责把他背回家，但他的敏感和多疑却让莫迪十分痛苦。他希望莫迪能最终稳定下来，却忘记了一位天才艺术家最需要的是身体和心灵上的自由。莫迪为珍妮画的肖像成为了日后最受称道的作品。 2013年，他画的一幅戴帽子的珍妮以269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亿元的价格成交。不过在莫迪的笔下，珍妮的肖像却逐渐变得扭曲起来，头更加椭圆，脖子更长，四肢更伸展，隆起的小腹表示着他正怀着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虽然莫迪对珍妮的感情已经变了，但珍妮还是不顾自己父母的强烈反对，为莫迪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之后，莫迪有了挣钱养家的压力。当时他的朋友和赞助人泽布罗夫斯基看不下去这可怜的一家三口，想办法委托莫迪画一批画。他把自己的公寓借给莫迪夫妇居住，还为莫迪提供模特和绘画材料，付给他每天15到20法郎，让他能够画下去。这一批受委托的作品完全不同于莫迪以前画的肖像，不仅富有形式美感，还饱含着生命的激情。这批裸女画如今也成为了拍卖市场上最受关注的画作。之前我们提到的拍出天价的两幅画都是来自这个时期的作品。1920年1月，莫迪的画刚刚有了市场，不料他却因为肾炎和结核性脑膜炎并发而死，时年还不到36岁。莫迪的离去让即将第二次临产的珍妮痛不欲生。就在他死去的第二天，珍妮也从5楼的窗户跳下，带着腹中的婴儿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女儿才1岁多就成了孤儿，天才画家和他的家庭就此支离破碎。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艺术家，莫迪里阿尼。他生前并不受关注，但如今却是艺术品市场最为青睐的画家之一。说起来，莫迪里阿尼和毕加索是同一时代的天才画家，也是如今艺术市场上最贵的两位画家。不过这两位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一个是潦倒短命，一个却是辉煌而长寿。100多年前，当莫迪里阿尼在巴黎的破画室里借酒浇愁的时候，比他大3岁的毕加索已然是粉丝成群了。而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既是相互敌视的竞争对手，也是相互欣赏的朋友，他们还都为对方画过肖像，这在艺术圈里很是罕见。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同样是小个子，同样才华满腹，精力充沛。不同之处在于，莫迪里阿尼是一个忧郁的独行者，在狂傲自负的外表下隐藏着怀才不遇的自卑。毕加索则是情商和财商双高，不仅野心勃勃，而且非常擅长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当年毕加索称霸巴黎艺术圈，但是莫迪里阿尼却从来不服他，有时候还故意挑衅，气得毕加索直呼莫迪是一个疯狂的意大利混蛋。不过随着彼此的深入了解，毕加索越来越欣赏莫迪的才华了，他有时候把莫迪当作对手，但也买过莫迪的画作，比如那幅双手放在膝盖上的年轻女人，如今就收藏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中。毕加索曾经对莫迪好言相劝，提醒他要和经纪人、收藏家保持紧密联系，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特别是少喝酒。但是放荡不羁的莫迪却对毕加索的话嗤之以鼻，甚至说，我是又一个被毕加索害了的人。 有一次，毕加索亲自开车带着莫迪去巴黎郊区拜访印象派大师雷诺阿。雷诺阿当时已经77岁，快走到人生尽头了。他住在一个风景秀美的大豪宅里，因为他的作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优渥的晚年生活。雷诺阿和毕加索之前已经熟识，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莫迪里阿尼。刚一见面，大师雷诺阿就洞察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复杂内心，连着问了好几遍：“你疯了吗？”在回去的路上，毕加索对莫迪说：“见过上帝了吧？绘画可以带来成功、财富、舒适、安逸。”可莫迪还是不以为然，虽然心里也泛起了一丝羡慕，但更多的还是望尘莫及。莫迪里阿尼死后，毕加索和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大雪纷飞中出席了他的葬礼。5年以后，莫迪里阿尼的兄弟才把珍妮从他独自安息的墓地移到了莫迪里阿尼的身旁。墓碑上镌刻着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不走运的画家在荣耀即将降临之际被死神召去。珍妮·海布特，忠贞不渝的妻子，为伴侣献出了生命。莫迪生前默默无闻，在他去世10年之后，他悲剧性的人生和作品独特的视觉表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据说莫迪里阿尼的早逝让毕加索一生都记忆深刻。半个多世纪过去，毕加索晚年在病榻上的时候，嘴里仍然念叨着莫迪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对毕加索来说也意味着一段激荡的青春岁月吧。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意大利著名画家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在全球艺术品拍卖史上，成交价最贵的4幅画里，有2幅都是来自他的作品。刚才呢，我们也讲了莫迪短暂的人生经历，说了他的爱情，还有他和毕加索之间的友谊也罢，竞争也罢。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了，他当年都能被毕加索当成竞争对手，那应该也算是有点名气，为什么一生只开过一次画展，还开了一半就被关了呢？一个多世纪前，在艺术商人同时也是莫迪里阿尼的挚友卓洛斯基的说服下，巴黎的女艺术商人贝尔特维尔终于决定为莫迪里阿尼举办个展。1917年的12月3号，受邀嘉宾齐聚在贝尔特维尔的画廊，参加了莫迪里阿尼这场人生中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个展。那年，莫迪33岁，一共展出了大概30幅作品，包括了素描和油画。展览的海报上就用非常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一个裸体女人的样子。那一年，维尔的画廊刚刚搬了新家，地址离巴黎歌剧院非常近，按说这该是个好地点，但这可能也正是倒霉的地方。因为画廊旁边刚好有一家警察局，莫迪这场展览一开始就迅速积累了不少的围观人群，也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他们看到画廊墙壁上挂着很多大尺幅的裸女画作，甚至为了宣传，还有一幅裸女被放在画廊的橱窗里，引起很多路人驻足围观。警察马上进入画廊，勒令将整个展览关闭，理由是伤风败俗，扰乱了公共秩序。贝尔特维尔也被叫去面见警长，他试着解释这只是艺术家的创作，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最终这场展览只进行了几个小时就被迫关闭，墙上的画作还是受邀观展的嘉宾帮忙取下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狼狈了。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一场当代的莫迪里阿尼展览，这是去年七月在这位画家的故乡意大利举行的一场展览，地点是在热那亚的总督府。这个展览开展以来吸引了超过10万名观众前去参观，可是却有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卡罗佩皮对展品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这位评论家一生都在和艺术骗局做斗争，他先是看到了莫迪展览的海报，再通过目录看到了其他的参展作品，那之后他就对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心想，可怜的莫迪里阿尼竟然被认为是这些破画的作者。根据莫迪里阿尼研究专家的说法，在这个世上至少存在着1000张莫迪里阿尼的假画，就连莫迪里阿尼的后人，也就是珍妮为他留下的那个女儿出的书里收录的2件雕塑作品，可能都不是出自他亲爹之手。在已经查明的案例中，最常模仿莫迪里阿尼作画的人叫霍瑞，而且他不光模仿莫迪，还模仿毕加索、马蒂斯等等名画家的作品。他手下的徒弟更厉害，居然用霍瑞对莫迪的伪作进行进一步的伪造，被称之为伪作的伪作。这些流向市面的赝品最低能卖到2000到3000美元的价格。在评论家卡罗佩皮提出质疑之后，热阿纳当局就没收了21件疑似仿造品，并且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说起来，莫迪里阿尼一生短暂，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功，但在他身后，他的作品却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而且还赝品不断。如今他的作品更是成为了其他人的创作灵感来源，据统计有9部小说、1部剧本、5首诗歌、1部纪录片和3部故事片都是根据莫迪的生平故事而创作的。莫迪里阿尼画里的人物常常没有眼睛，但在这位画家的灵魂中却永远睁着一双眼睛，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洞悉着世界。那今天关于这位艺术家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林宥嘉的一首《你是我的眼》。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想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本次的羊奶返利活动690块钱十盒，比原先的直供价990块钱一下子就便宜了300块。因为呢活动力度太大，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啊，都遭到了客服的催促。1295的赵阿姨就说，搞个活动这么紧张兮兮的，说不能再等了，政策随时会取消，赶紧订一套还是两套，最多两套，马上给您登记。哎，有这样催的吗？ 还有王先生也说了，打了好几遍电话才接通，刚接通就听到客服噼里啪啦说话，快得要命。十分抱歉啊，因为每次抢订时间就5分钟，线路又拥挤，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优惠，必须快马加鞭下达订单，还请大家能够谅解。 是的，活动力度太大了，大家都在抢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老顾客都知道这个瑞麟羊奶啊，专柜价格258，一直以来呢广播直供价格99块钱，顶多订购几盒送一套碗啊茶杯啊什么的，价格呢是从来没变过。但这次啊直接一步到位，690块钱十盒，花到每盒才69，这一盒呀比最便宜的时候还要省了30块钱。这电话能不拥堵，客服能不催吗？ 所以今天此刻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0元十盒高品质的瑞麟羊奶粉带回家，每天一杯，补充营养，科学除膳，口感醇香。4007106108，下单之后免费送奶到家，而且本次还有寄存的 VIP 服务。随喝随去，保障日期新鲜。那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了，继续看到1295的赵女士说，1天4块钱，价格真的是比普通奶还便宜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欢迎您，您真是赶巧了，花690块钱能带走10盒，喝上5个月的羊奶粉，花到每个月才138，这确实比我们平时去超市买奶或者是家庭订奶的花费啊更是便宜。 看到3365的秦女士也是拨打4007106108，再说啊，最开始喝羊奶粉是10年前儿子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说羊奶怎么怎么好，后来慢慢的了解到中国的羊奶竟然是作为基础奶粉，就我喝瑞麟羊奶的这几年来看，确实是比较好，独立包装，简单卫生，温水一冲就化，方便省力，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是有奶皮，奶很纯。 哎，谢谢啊，非常的中肯的点评，瑞麟坚守品质，只做中国和世界都爱喝的高质量的好羊奶，我们承诺全部由纯羊奶提炼而成。此刻您赶上的是前所未有的返利活动，原先99一盒直供价的羊奶，您花690块钱今天能带走10盒，花到每盒才69块钱，一盒就便宜了30块，一套就便宜了整整300块钱。 是， 唯一的条件就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但是呢活动是随时取消的，请听到就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